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嚟到咧城寨嘅，在香港长大，我系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嘅，咁跟住继续咧，请嚟马龙先生，因为你之前咧佢讲嘅水墨画啦，点样喺禅意里面发挥嘅水墨画啦，跟住会今集咧讲多啲，即系香港嘅漫画发展有几个唔同嘅阶段，甚至而家嘅漫画家咧，点样去能够即系成就佢将佢嘅漫画创作可以延续落去啦。咁呢个时间就交翻俾马龙先生去讲下你嘅水墨画，不如我哋睇啲创作你嘅作品先啦，睇啲相片先可以。系啦，因为你之前咧跟咗好多大师学过啦，咁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是、其实画水墨画咧系讲意境嘅，咁但可能你嘅理解咧就系因为你自己本身有自己嘅画底啦，你点去将水墨画系演变喺你嘅心中嘅嘢咧？你系想透过水墨画想表达啲咩咧？ 我最初咧画呢啲咁嘅，即系我画呢啲禅意嘅水墨漫画之前咧、其实咧喺10几年前咧，我畫咗一本書，就是、叫《漫畫禪》咧，你就而家睇到呢頁。 呢個係想講啲咩咧？可唔可以俾多啲即係聽眾或者觀眾瞭解多啲？ 其實就係將一啲禪嘅古仔咧，將佢漫畫化咁畫出嚟咯。咁啊，你睇到而家嗰啲咁嘅漫畫嘅筆觸都有啲毛筆嘅味道嘅。咁係因為我想演繹呢個禪咧，係多啲呢個毛筆嘅味道先至可以即 係演繹到出嚟。 演繹得我覺得係好睇啲啦，即係你我想象唔到，如果你用鋼筆去畫咧，咁又好似唔係。 其實你覺得咩叫禪意咧？一路都想即係理解你眼中即係禪意係啲咩咧？ 其實禪係一種好特別嘅一種生活態度嚟嘅。咁喺呢個佛教傳入去中國嘅時候咧，就即係開枝散葉，係呢個禪宗咧係特別在中國來講是興旺的，當然它裏面也分了很多派，但是歸根結底講禪就是講一個生活態度，就是說我們怎樣是跟這個大地和這個世界怎樣融合成一體，就是它的殺生，它的戒殺生啊成啊都有佢嗰、那個即係佢嘅道理喺度，就唔係話淨係話你唔准食呢樣唔准食嗰樣，即係佢裏邊有好多古仔，係有好多禪師係用口傳個方法講出嚟嘅。本來咧佢哋係唔落文字添嘅，佢哋覺得文字係有個障礙，所謂文字障就係我今日講俾你聽嘅嘢，你寫咗落嚟。是未必代表我當日嗰個情景嗰、那個 moment 要你明白嘅嘢。 明白。 咁佢好講究呢個咧頓悟啊，或者即景去點化你啊，所以嗰啲禪咧係全部都係嗰啲嘢嚟。咁咧就，但係裏邊咧後屘有人真係用文字記載落嚟啦，冇辦法，因為個禪師可能即係傳嘅徒弟，有啲徒弟又唔記得咗，即係終於都有文字流傳落嚟啲禪嘅古仔。咁啲禪嘅古仔咧，其實咧就有好多咧就好難解嘅，難解得不得了嘅。但係咧，其實歸根結底咧就係禪師利用當時嘅環境，同埋獨特嘅事件，去點化你。即係譬如話你攞支蠟燭，即係佢同我和尚仔，阿禅師同我和尚仔傾完嘢之後，和尚仔要翻去啦咁樣。老師就出邊黑喎，點支蠟燭啦咁樣。和尚仔好聽話，即係點支蠟燭出到門口，老和尚呼一聲吹熄佢。老師做咩啊？蠟燭係要自己去點亮，我唔係別人同你點亮，即係老和尚曾經親手同佢點咗支蠟燭俾佢出去，跟住一口就吹熄佢。跟住就話俾佢聽，蠟燭要自己點亮，即係心中嘅蠟燭，等於心中嘅蠟燭係要自己點亮，即係有好多嘢係要自己去過關，去解出嚟嘅，就唔係話人哋俾你嘅。咁呢啲咪係即係其實所有嘅嘢同 做人的道理都很吻合的，就是说別人給你的不吻妥的、 嗯、 包括、一些知識啊、道理啊，咁係可以傳授， 嗯、 但係智慧咧係需要自己去， 嗯、 即係影身去思考啊。 嗯， 即係你，喂，你得閒諗下呢個世界係點啦，我哋人係點啦，我哋同呢個世界，喂，呢、這個世界已經發展成咁啦，會點？即係呢啲先係智慧啊嘛。 嗯， 好難去即係傳授俾你聽，即係佢唔係話知識，知識好容易一加等於二、 嗯嗯嗯。 智慧咧係要自己去掌握同埋去摸索。 嗯。好啦，你讲下呢个啦，即系我都想了解多啲啦。 就系呢个啦，灭烛自明。 系、 嗯、吓，倾完偈咁样就呼一声吹吹佢，跟住话俾佢听，蜡烛系要自己点嘅。吓、 嗯， 下一个 好，下张嘅。 我哋做寒 死亡书啦，呢、這个又系好有趣嘅。咁、 嗯、 我讲紧个讲紧有个人咧就庆呢、這个满月咧。就叫個老攝師同佢寫張嘢咁樣，點不知佢係寫啲咩父死子死孫死咁得嘅意思。 係， 咁我哋咁個徒弟有冇有仇啊？你咁樣搞我，咁、那個和尚就解俾佢聽，佢話：嗱，其實當你個仔大咗嘅時候，你個仔都七老八十，咁父死係好自然啦、啊。佢、先你而去好自然啦、啊。好啦，又到個孫又有都七老八十，個父又都死啦，又好自然啦、啊。即係輪流咁樣，你話係咪好幸福咧？唔、通真係個孫係先咁點搞啊？ 係明白，係、即係黑頭人送黑頭人。 佢講其實呢個係一個正常嘅道理嚟、但係問題就係人係對死係好忌諱。係，但係佛教嚟講對死係唔忌諱嘅，因為佛教對於死嚟講咧，佢覺得係個輪迴。佢哋嘅世界就係死唔係一個直滅，而係一個輪迴。但係問題就係要計較你做唔做到好事啦。你做好事嘅，你就可能係再投胎做人。好似呢個死亡書到最後嘅結論就係話、死亡唔恐怖。只係要計較你再生嘅時候你做到乜嘢，你做善定係做惡。你做善嘅，你來世可能你直情係得道添，你上咗去位列仙班又好，乜都好啦，係唔係呢個世界。但如果你行惡嘅話咧，你就去咗地獄。即係佛家嘅世界其實好多層嘅，佢其實唔係得兩層嘅，又唔係話天堂地獄咁簡單，中間一個人界，佢有幾層。其實咧，呢啲咧，你翻到嚟再睇翻多啲科幻小説咧，有類似平行時空咁嘅。 係啦，冇錯。 佛家世界就係類似平行時空咁樣嘅。當你做到好嘢嘅時候，你去另外一個世界嗰度咧，你又即係upgrade 噶啦，upgrade 可能你呢世 經歷過唔同嘅嘢啦， 經歷唔同嘅嘢啦，你又做得更好啦、 更 即係更可以即係為呢個世界做到更好嘅嘢啦。反之咧，你就去下一層嘅世界，嗰個下層嘅世界咧，你就可能做牛做馬，即係朝不保夕啊，做乞衣啊，諸如此類。 好，咁啊下一張啦。 啊，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封面啦，係啦，漫畫閃啦。 咁呢個當時啲聽眾或者觀眾或者其他買嘅人或者係 即係閱讀嘅時候，咩、 反應咧？ 我自己出嘅嗰陣時，十幾年前自己出版嘅，咁印咗幾千本都賣曬嘅，賣曬咁我又冇理佢，咁後屘咧就近年咧 人再翻印要求你， 係啊唔係，我直情係俾咗商務同我再翻印再出過，咁換咗個另外封面，咁都 OK 啊，咁喺台灣嗰邊咧。嘅佛光山嗰邊，咁、有位師傅就好中意我呢啲漫畫，咁、就喂，你不如攞啲嚟俾我哋嗰個佛教商業刊嚟刊登下啦，咁、樣，我話冇問題啊，咁啊俾咗一啲古仔佢刊登，咁、跟住咧佢又，咁佢識我多啲嘅時候，知道我畫水墨漫畫，又喺大會堂開嗰次畫展，我俾咗啲畫佢睇，我邀請埋我去開一個展覽，就啱啱。今年嘅六月份咧，就喺呢個佛光園九龍灣嘅一個美術館、開咗一個叫做禪意日常嘅展覽。係、 即係而家書中手上攞到呢個啦，其實都好靚嘅嚇，那個顏色色調我都好中意嚇，見到個色藝。 咁啊，畫好多都係啲十八羅漢啦、達摩道光啊，呢、這個天壇大佛啊，咁嗰啲咁嘅。 作品， 作品。 咁我哋下一张去睇下咯。 這個是又想都很漂亮啊，這些咁講下個環境，頭先你講啦，又有 這個咧就用詩詞去入畫啦，嚇、嗯，朱雀橋邊野草花，嚇、嗯，咁啊呢、這個烏衣巷口夕陽斜，咁我就畫翻烏衣巷口夕陽斜嗰個意境啦，咁、 嗯、 跟住上面有隻箭子、嗯、 是啊，見到 就是、代表王謝堂前燕飛入尋上百姓家， 係， 咁呢張畫都係啊。呢張畫就我喺大會堂嗰陣時展覽咧、 嗯， 就有位唔識嘅先生，咁、 嗯、 就買走咗嘅，係、 嗯、 我唔識佢噶，即係唔係話誒俾面你啦，衰仔你開畫展同佢買張 畫，我絕對明白你意思係， 唔識佢嘅。 嗯，好，咁係喎，我哋睇下下一張喎。 嗱、嗯，呢張就係、是、達摩道 光啦，係咯，達摩道 光。咁啊，呢張畫咧就係、是、一個我創作呢個畫嘅時候咧，就因為上海有個畫家朋友，佢、 嗯、 要開一個群體嘅展覽，嗰、那個題目咧就係呢一個講呢、這個佛教嘅西啊個題目名叫咩？我唔記得咗，總之講佛教有關嘅嘢啦嚇。咁我就畫咗呢個達摩道光。咁佢要求個個畫家咧，就係用咁嘅紙度去畫嘅，即係話六尺紙界開四張咁，即係變咗六尺高，但係又長瀨排咁樣。佢特登佢話：我要你哋個個都係畫咁嘅構圖，咁、好好玩嘅。呢、這個人係老頑童嚟。 嗯，幾好啊！但係我都出嚟個效果好靚啊！而家出嚟。 咁我就特登畫達摩道光，即係通常達摩道光你要闊嘅平面先係光啊嘛。我特登就畫佢呢一撅。咁、你。咁啊，用大毛筆咁去擦佢嗰啲波浪啊，咁、樣。 咁同埋嗰個比例都好好啊，即係個即係上面個白鬼啊，留白個位置。 又係俾人買咗噶啦呢張。 好，咁啊下一張啦，係咪面壁嗰張啊？ 係。因為面壁咧同嗰張係一對嘅，即、係我一共畫咗兩張，都係咁長瀨快嘅咁樣。呢個面壁咧就我特登咧就將嗰個壁咧就畫到有。就似壁又似香煙， 係、啦，飛上去， 飛上去咁樣， 輕輕咁樣，輕輕咁樣，但下面有個座，咁好似坐咗喺度。係 啦，係啦。 嗯，好，咁我哋又睇下一張咯喎，啊呢、這個啦， 呢、這個就係講呢、這個蟬咧，嘅佢哋解釋蟬咧，瞓覺都係蟬喎，因為其實係生活嚟噶嘛。 係啊，冇錯。 佢嘅意思就係話你瞓覺嘅時候你就瞓覺啦，如果你瞓覺胡思亂想咧，你就唔得啦，所以咧食。饭就要食饭，瞓觉就要瞓觉，所以睡觉亦都系蟬。 嗯，明白，明白，睇到，明白。好， 有一个好忙嘅医生就买咗我哋张画，佢话我成日都瞓唔够，我买嚟话俾自己听，瞓觉都系蟬，令到自己开心啲。佢做手术噶， 系即系可能好紧张，有好多嘢做，系嘛，压力好大。嗯，咁我哋就睇下下一张咯，都系你嘅作品嚟嘅。 吓， 嗯， 咁呢个其实都系一啲佛偈都係太遠，我睇唔清楚啦，唔記得咗講咩啊？ 喺樹下係嘛，菩提諗啲嘢係嘛？好，咁我哋再下一張。 呢啲係唐詩啦，係啊，呢、個係講佢呢、個，呢張畫，太遠啦，睇唔到啦。 都唔緊要啦，我哋都睇到咧，就望住個海啦，喺海邊裏面，一個詩人喺，咁我哋又再下一張咯喎。啊！呢、這個好靚喎， 呢個聽雨啦，咁咧就係講緊係哦嗰首詞咧就係、如今聽雨爭爐下，鬢已聲聲也嗰種意境，即係以前咧，佢以前咧呢、這個裝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分羅帳，跟住壯年聽雨客舟中，咁、代表咗三個人生三個聽雨嘅， 哦，好有意思喎、 係啊係啊，咁呢、首詞咧就係、蔣捷嘅，蔣捷嘅，我好中意呢首詞，即係如今聽雨爭爐下，鬢已聲聲也，跟住我畫咗呢、這個啲雨少少雨嘅雨景啦，咁、就 啲雲又好靚啦，冇錯，好，咁我哋咧再有冇下一張咧？呢、這個。仲有啦， 呢張咧就講呢個白馬歸來，咁、你睇到嗰度 冇錯， 啲咁多個人仔咧、 啊， 就有匹白馬騎住啲經書啊咁樣咁歸來，咁呢張就係一啲 比較是大寫意的一些畫，即是那些墨的堆積啊，樣用了很多技巧在那裡，但是呢依然有個人物在那裡，因為有很多其實即是如果你沒有人物，這張畫就變成是一些現代水墨這樣。現代水墨其實就是沒有東西的，就是你玩將啲墨點樣玩出嚟嘅啫，即係可能係托啊、印啊、竹巢啊、玩啊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佢變咗本身係冇意思嘅，隨你解釋嘅。現代水墨好多畫係隨你解釋的，但我就中意即係有啲故事性， 有個主題性， 有個主題性。咁就佢喺白茫茫嗰個地方，即係白馬歸來咁，但係前面嗰度嗰啲比較彩色嗰個地方比較開始繁華啦咁樣。 即係個鋪排係咁樣樣啦。好啦，跟住呢部分咧，我哋都講完咗啦。咁下一部分就好緊要咧，就係會同你講下啦。就其實香港個漫畫咧，都經歷咗好多階段啦。咁我哋咧就講頭先你提過啦，譬如話啊，即係嘅小人書啊，以前嘅好多頭先你講過啦，財叔啦，有好多嘅人物啦，頭先係老夫子啦，十三點啊。我哋而家喺呢一度咧，就講多啲以前。我哋一段時間真係好輝煌嘅香港嗰個漫畫個經歷，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下啲相片，我哋一路去講下唔同嘅漫畫家點樣喺香港裏面咧，真係叫做成就咗成個香港嘅輝煌史，同埋亦都係涉及到香港嘅環境，當時我哋坐車嘅交通工具啦、生活環境啦，同埋你我見到啲人可能踎喺度都睇漫畫嘅，咁我睇翻啲舊嘅相片咧，好有趣啦。 嗱，呢啲就係我細路仔嗰陣時嘅經歷啦。可能其中有一個係我咁啊，一毫子咁啊，可能換咗同個檔主換咗五個牌仔嚇，咁啊每個牌仔咧，你就可以即係睇上面嗰啲一粒粒垂落嚟嗰啲咧，你睇中邊個封面，你就話俾佢聽嗱，我要租呢本，我俾一個牌仔佢，佢就揾一本書俾你，咁你就坐喺啲凳仔嗰度睇啦，咁就佢你睇幾耐佢唔管你嘅，總言之個牌仔你就係睇嗰本書。咁當然啦，你都唔可以睇太耐嘅，你都心急睇埋下集噶嘛。係 啊，冇錯。 咁就有時咧冇錢嗰啲咪坐喺隔離嗰度黐咯，係啊，裝人哋咯，黐咯。當然你唔識佢，你梗係唔俾佢睇啦嘛。你細佬就俾啦咁啊，或者你隔離嗰個阿 B 仔你又俾啦。但係咧泰國多人，三個人睇一本書佢又嘈喎。 咁啊正常啦，正常啦。佢都做生意噶嘛。嚇， 等於你入到茶餐廳，淨係攞杯水飲。 梗係啦，人哋壓咗個位， 係壓咗佢位。咁呢啲咧就係最早期香港咧 嘅生活狀況啦， 生活狀況啦，呢叫做 冇咁多娛樂噶嘛，生活困乏。 嚇，呢公仔書啦，呢所謂公仔書啦。咁啊，跟住咧就 我仲要下一張嘅，其實下一張都係講咧，即係以前嘅年代啲人睇唔睇漫畫書嘅狀況啊，嗰啲嘢嘅。 其實講到漫畫，香港漫畫咧基本可分兩大類型嘅。咁一啲咧。就是畫呢啲咁嘅公仔書啦，後屘發展到係黃玉郎啊、馬榮成啊，佢哋嗰類咁嘅港漫啦。另外一類嘅漫畫家其實咧就係報章漫畫家。咁當時嘅報章漫畫家咧，就譬如話活躍有名嘅咧，就係李凡夫啦。嗰陣時喺《城報》畫呢個大官啊咁樣。李凡夫好出名嘅，因為佢廣州已經出名嘅啦，咁啊特登咧就嚟到香港咧，就即係跟隨呢個城報嘅何文發咁啊畫呢個漫畫居民啊，佢當時嘅稿費係好高嘅，高到咩程度咧？高到人哋攞嘅稿費咧，可能係兩蚊一幅，佢係二十幾蚊一幅， 哦哇，幾倍嘅咯， 係啊。大畫呢個大官嚇嘅，當時嘅報章漫畫家咧，一來咧係名氣好，二來係揾錢，收入豐富，因為佢哋嗰陣時咧係雖然佢喺城報畫嘅都係小市民嘅生活，嗰啲屬於生活漫畫，唔係政治漫畫，亦都唔係時事漫畫，係生活漫畫，但係佢係承接住。中國的漫畫歷史的發展就是報章的漫畫家始終都是反映小市民的生活，譬如說小市民有什麼狀況是不理想的， 這個社會對於他們來說呢是需要怎樣去改善他們的、嗯、那他們通常不足都是圍繞著這些這樣的題材、嗯嗯、去轉，即是他們都會自視己為一個評論角色這樣的、嗯、所以呢社會上很尊重漫畫家的、 嗯、好了，我們看回我們知道之後其實我們都講了什麼叫小人書，我們都講過其實小人書香港不是很流行的， 那這些呢就是大陸的所謂、嗯小人書、 嗯、 正式的名稱叫連環圖， 是 咁佢哋咧就其實同我哋係坐喺街邊檔睇嗰啲嘅開道係一模一樣嘅，咁上下嘅。但係佢哋咧就較有文化一啲，較為文化一啲。 畫畫又好精細係嘛？ 畫畫亦都好精細，裏邊畫得好好嘅，因為裏邊有好多嘅寫畫嘅人咧都係 大畫家， 大畫家嚟㗎，係啊，大畫家嚟㗎。咁啊，即係無論構圖啊、畫工啊，都係好一流嘅。只不過咧，嗰、那個硬係即係。你覺得佢古縮咗一啲， 係即係即係冇乜生氣，係 冇乜生氣，古縮咗一啲。個講故事個方法亦都係比較古老啦，嗯、上圖下文啦、啊、咁、啊、樣。佢咁啊，同香港嗰啲我哋細路仔睇嘅 少啲文字，有多嘢，有有趣。 係啦，嗰啲連環圖咧就唔同啦，就、嗯、啊，好似好似即係有少少電影感咁樣啦。 係啦，係啦，有好多格數又好唔同。咁我哋下一張又再繼續睇下啦。 咁啊， 呢、這個就嚟到香港啦。 呢啲香港咧就。在那種街邊檔踎在那裡看書的年代呢、嗯嗯、後來進化了、 嗯、 有這些書， 即是 小孩子的零用錢都多了、嗯、可以買一本書回去看、 嗯、 又有彩色的封面、啊、裡面甚至乎可能都是彩色套印幾頁、啊嗯、樣這個年代呢就神犬都很出名的， 是 應該是許強的作品、 嗯、 那個右上角的 logo 就是哪个出版社啊？ 是个出版社，利通图书公司应该是。 嗯，好，咁我哋又下一张睇下咯。除神犬之外，神笔啊， 神笔啦，神笔又系佢哋噶啦。咁佢哋嗰阵时咧，古仔都好古灵精怪，好多元化。即系外国有咩电影啊，佢哋即刻就即系攞嚟 再构思啦， 再构思啦。 嗯。 咁啊，画咗好多即系都好好有趣嘅题材。 系，好，跟住我哋下一本咯。十三點我都好中意。 咁啊，十三點啦，十三點 嘅 顏 色啊， 興起咧，你估唔到啊！原來咧，佢仲早過老夫子。 嗯， 係。 嗯， 佢出十三點嘅時候，老夫子都未出。 係。 咁啊，十三點咧就李慧珍啦。 係咯。 李慧珍，我早嗰輪都仲見過佢嚇，咁啊仲好精神。 嗯，佢舊年仲出咗啲書嘅，出咗啲書去。 咁就佢嗰陣時嗰個賣點就係咧。 新潮啦， 新潮啦，同埋啲女主角好靚啦， 系啊，冇錯， 靚不第一就成日換衫換時裝嘅， 系 咁咧喺嗰個年代嚟講咧，啲人啊當佢係時裝衫咁去睇噶， 冇錯啊，同埋佢 工廠妹咧 好特別嘅， 原來有啲工廠妹咧就參考佢嚟做衫嘅喎，咁啊阿鄧達志咧就話佢啊你真係時裝嘅 先驅係嘛， 先驅啊祖師祖師奶奶 啦，係啦。 的確是佢嗰、那個 用色都好幾靚嘅，真係好色彩。 佢設計啲衫係好好睇嘅。 嗯， 咁啊，我覺得呢個係天分啦，因為佢其實佢又冇學過什麼時裝設計啦，嗯、但係佢一畫就可以畫到啊咁好睇 嘅。係冇錯。咁啊，我哋下一張睇下啦，另一個人物啦。 咁呢啲就係小流氓啦，小流氓就係黃鶴朗啦。 係、 嗯。咁黃鶴朗咧最初成名嘅就係小流氓啦。 嗯。 咁小流氓後屘又改名改做龍虎門。 嗯。 咁呢個咧就同社會上咧對於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血腥啊，太血腥啊，同埋太低俗有關啦、嗯。就曾經咧就叫做係 俾人停止咗。 係啦，叫做發動輿論咧，令到佢呢個漫畫咧。就 唔可以繼續咁樣， 唔可以繼續啦。咁咧，佢咧就想辦法令到佢再復生咧、嗯，就改咗名，就唔叫流民啦。喂，流民都可以做主角，咁啊係唔啱嘅，唔啱數嘅。你將個流民將咁正面化唔得嘅，咁於是改咗做龍虎門。 嗯， 咁咧內容咧亦都將佢咧就唔會話點樣啊嗱呢個畫面開膛破肚啊咁樣，就冇啦，冇呢啲嘢啦。就其實咧就即係轉向轉咗做好似武俠小説咁啦。 冇錯。嗯，咁我其实咧觉得好睇到咧，漫画年代都好反映到当时我哋啲交通嘅地理因素唔同。以前睇书因为时间长啊嘛，喺架车啊、船耐啲啊嘛，咁到后期可能我搭地铁为主咧，都好赶好多嘢。 系冇错冇错，即系 有个讲法就是说呢那个船啊，这个我们的渡海小轮啊，其实呢就都养活了很多布行的，因为呢你晚布行啊，尤其是啊，你放工你上到船冇嘢做咁无聊，买张晚布啊咁样， 慢慢睇下， 系啦咁样嘅。 好啊，咁我哋下一张都有唔同嘅相片喺里面嘅。 嗱，咁呢个后尾啊，呢条风云啦，就是、马荣成啦。咁马荣成咧就最初就系喺黄鹤郎嘅旗下咧就写呢个中华英雄啦。咁佢咧就凭住佢独特嘅笔法。因为佢其实咧，佢好中意日本个漫画家，吓咁咧就佢将日本嗰啲画法咧就有啲咧就摆落嚟，就结合咗香港嘅画法，就做咗佢一套嘅中华英雄，咁啊哇好收得， 系啊而家都睇嘅，就算连啲舞台剧啊或者电影都拍过， 系咁佢咧就后屘就自己出嚟，就自己出嚟嚟创呢个风云，因为中华英雄嗰个。佢帶唔走噶，佢打工 嘅 啫，佢權限嘅帶唔走。咁啊，創作啲風雲咧，就一畫就都畫咗好耐啦。喺舊年，唔知舊年先至停筆嘅啫。係咁啊，最後一集停筆，佢話講明啊，我封筆啦，咁啊 休息啦， 休息啦。咁啊都紅咗好多年。 係啦，冇錯。 跟住佢就做特登做咗個舞台劇。 係啊，冇錯冇錯。咁啊，而家講下而家咧，即係漫畫家啦，你覺得？而家漫畫家點樣去真係成為一個具備一個漫畫家應該要有嘅質素或者其他嘢，甚至你有個理論都講啦，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跟住之後你就見山是山，見水是山，呢、這個過程係經歷咗好多嘅境界噶嘛。咁你覺得其實一個漫畫家應該具備啲咩條件呢？ 其實喺香港做漫畫家咧，就睇你即係立心要做邊一類型嘅漫畫家，但係似乎咧報章漫畫家咧。就已經係 冇沒路啦，係嘛？ 沒路啦，即係你要做，都冇得做啦。你可能只係能成為一個網絡漫畫家。咁網絡漫畫家嚟講咧，就有時咧，你又即係個經濟又唔係咁穩定，因為佢始終唔會有稿費俾你。 冇錯，即係靠廣告係唔得嘅。 靠廣告，咁呢個好唔穩定。咁啊，可能會當你畫到紅咗嘅時候咧，好似吉神咁樣啦，咁佢都可以出書，都有一條路。其實嗰條路都有喺個有存在嘅。 好似 pencil 佢都出書啊 ，pencil 啊咁樣嚇。但係咧就即係比較難走啦。咁啊，但係港漫咧就更加其實就真係幾淒涼，因為佢哋由一個高峰期跌到係而家咧嗰個。反差對比真係幾大，佢哋嗰陣時咧能夠咧一期書咧係十幾萬、二十萬咁樣嘅，咁而家咧聽講即係賣得嗰啲書咧都係一萬，咁啊嗰個幅度跌嘅幅度真係好大，仲有就係、是可能會更加就係越嚟越少人睇，因為隨住啲人嘅年齡嘅 增長 咧，咁。因為嗰個擁躉始終係幾十年前開始嘅擁躉啦，咁耐咗始終都可能會唔睇啦，或者睇第二樣嘢啦，咁即係成個紙媒嘅生態就係咁樣。咁佢哋如果真係譬如話啲後生嘅真係中意畫漫畫嘅，可能要走另外一條路。另外係嗰條係咩路呢？就係、是、真係認認真真做故事漫畫。其實就係話要求。更多就是話，你又要識畫漫畫，你又要識編故事， 係啊， 你又要識利用嗰個故事點樣講出去，就等於冇嘢嘅。我哋睇翻日本，係 咯， 就係個例子啊。佢畫得其實唔係真係好好，深夜食堂，係 啊， 你我諗你睇過啦，佢唔係畫得真係好好，但係佢能夠識講嗰個故事， 係個故事係吸引嘅， 個故事好 touch， 係啦，冇錯。 咁跟住咧，就冇啊，又做動畫，又做電影，又嗰啲版權就係咁嚟啦，嗰啲版權收入。咁就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可能係商品化 咯， 即係話你做咗 公仔啦，係 啊，你做咗嗰 產品啦， 嗰個漫畫咁裏邊有啲咩所謂我哋嘅所謂 IP 啊，可以做啲咩產品啊，公仔 啊，公仔、啊。 咁但係呢都要係 要轉化到，同埋個市場 啦，係啦。咁啊，先決條件就係你真係要識講故仔。係。而家咧冇嘢嘅。你 畫得好好，冇用，唔係話冇用，而係唔夠嘅。你一定要識個古仔， 同埋你都好珍惜嘅就係個手稿緊要，因為而家用好多嘢都係電腦，但手稿係人哋取代唔到到你。 後生嘅我都成日都勸佢哋用手稿啦，用手稿啦。咁佢話唔係，我用呢個畫板，畫板好快喎。我話係。而且佢有得銀都添，落錯一筆咪銀都咯，銀都十下都得。咁但係嗰個挑戰性係唔夠嘅，其實你如果真係用紙用筆去畫落去咧，個挑戰性係夠好多，即係你會審慎好多。而且佢最好上埋色添，即係彩色都係手上添，但係呢個可能要求過高啦。咁啊，但係咧就手畫有乜好處咧？就係起碼你嗰個自己嘅手藝。都會與時並進， 冇錯，啱啊！越嚟越高境界， 你就所追求嘅嘢咧，就唔係話淨係畫個公仔，你可能就會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畫家。呢個咧先至咧係你嘅藝術生命係比較走得比較長嘅一樣嘢。 咁但係你有個理論點解咧？咩叫見山不是山？當然我會明啦，但有啲人可能唔知點解見山不是山，跟住最後又見山是山咧。 其實嗰個咧係我一張畫嚟嘅，咁啊。嗰、那個本身亦都係個禪故仔嚟嘅。個禪故仔咧就係話講嗰個老僧，佢話我最初就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尾得聞佛法之後咧，就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我以前啲老師有講過呢個故仔嘅啫。 到如今，如今即係佢有幾個人生階段啦。老僧咧。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 你而家系咩阶段？你觉得？ 嗱，咁啊，佢我讲翻个禅嘅阶段先。我点样理解佢咧？就系话佢最初嘅阶段就系好天真嘅眼光，见山咪山咯，见水咪水咯，冇花冇假噶。 系啊。 好啦，但系得闻佛法之后话，有人同佢讲道理啦。嗱，呢个世界咧就唔系话你个眼睇嘅嘢就系咁，就系咁简单，唔系咁样。于是佢就加入佢思考啦。你睇嘢就咪就加咗一重你嘅思考落去啦，你嘅智慧落去啦。原來見山唔係山，見水唔係水，即係你可以通過你自己嘅內在嘅思考，係咪真係改變咗嗰樣嘢？唔係嗰樣嘢，其實冇改變到，係你自己嘅心境改變咗。所以佢到咗最後，個人進入化境嘅時候，見山咪就係山咯，見水咪係水，因為佢已經過咗嗰層階段啦。已經經過嗰層階段咧，於是咧佢睇嘢咧又反而係好直接啦。咁呢個佢善。我講翻藝術。講翻畫畫。 係。 我哋最初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咯。最簡單嘅一樣就係我揸住個速寫簿咪臨摹啦。係 啦， 山 冇錯。 水 OK 啊，好靚喎，好似喎。好，跟住就話喂，咁係唔得嘅喎，呢條路。到此為止咯，你畫得幾次都好啦。原來你係唔及得個相機嘅。 係，明啊，有多人都有講過呢個 point， 就有啲畫家畫得係好似好精細啊嘛。 你此極都係都唔夠我一個相機啊。好 ，OK， 於是我就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我就要即係將佢即係變啦。點樣變啊？點樣變啊？變啊，好多種啦。係 啦，冇錯。 可能係抽象派，可能係野獸派，可能咩派咩派咩派，古靈精怪，古靈精怪。好啦。到咗最後，原來嗱嗰個古仔咧就喺畢加索嗰度。畢加索，你知啦，佢經過幾個階段啦，佢能夠寫實到好寫實，能夠抽象到好抽象，到最後，你知佢講咩咧？我走咗大半生，就係為咗我而家畫嘅嘢，好似細路仔畫嘅嘢咁樣。呢個就係畫家嘅。見山 回到初心， 回到初心。咁呢樣嘢咧，但係你又唔能夠咁樣睇喎。咁我不如阿仔你唔好學啦，你乜鬼都唔好學啦， 隨意得噶啦。 你到咗老嘅，咁你咪保持咗你嘅初心啦，因為你冇學過畫啊嘛。但係咁又唔得喎，因為咧你冇嗰個走一遭嗰個階段。你冇走一遭嘅階段，你係談何初心咧？你只不過係根本未作。未开窍， 明白。 所以呢个难嘅难咗呢做，即系我哋譬如画画嘅，就讲究能入能出。你点样入咗去？入咗去之后，你点样走翻出嚟？咁啊， 每個人做法唔同啦，嚇、 嗯， 咁、 嗯、 就但係唯有睇多啲人哋嘅書啦，睇下人啲理論啦，嚇、 嗯， 咁、啊、多啲欣賞下其他嘅嘢啦。 今日其實講曬噶啦，咁我哋就都要同聽眾同觀眾講再見啦。等你下一次再有其他嘅展覽或其他嘢咧，再分享多啲。 好， okay、 我出年有展覽，五月六月。 其实呢个节目咧就出年嘅啦，已经今年 啦，今年六月有展览，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今日多谢晒你啦，马龙先生。咁我哋同啲听众观众讲再见啦。 好， 拜拜。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嘅社区，走访各大小嘅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哋嘅人文风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00-9:00。